了寒冬的心笑，春风已正在四处飘。见天空有幸福的小鸟，温馨季节已经知晓。 期盼新的气氛，新的互音，心中满满盛在兴奋。全球不必斗争，永远盛世，世界和平又安稳。财运滚滚冲霸天，生意处处献歌笑，幸运与你相伴好如笑。股票天天起势飙，愉快天天分分秒，快乐与你约定在今宵。情侣双双心印心，结伴饮十月分笑，原来美梦正果收成了。睇怕看看中年耀，全面福星高高照，每日顺利顺到不得了。 节已经知晓， 期盼新的气氛，新的互音，心中满满盛在兴奋。全球不必斗争，永远盛世，世界和平又安稳。财运滚滚冲爆表，生意处处献高照，幸运与你相伴好如笑。要天天起誓表，愉快天天分分秒，快乐与你约定在今宵。情侣双双心印心，结伴饮十月分笑，原来美满正果收成了。睇吧看看纵然要，全面福星高高照，每日顺利顺到不得了。财运滚滚冲爆表，生意处处献高照，幸运与你相伴好如笑。股票天天起势飙，愉快天天分分秒，快乐与你约定在今宵。情侣双双心印心，结伴饮十几分照，原来美满正果收成了。睇怕看看尽炫耀，全面福星高高照，每日顺利顺到不得了。